的职责，不曾有病啊，为了国事归战兵在场。 可好啊， 心知中途嘛，一座大雨倾盆。 对了， 你嫂嫂就该扎个所在，躲避躲避才是，何必要冒雨而归，成什么样儿啊？ 哟，他倒是找地方避雨来的。 哦，在何时啊？ 在什么那个这是 什么 雨啊？雨杯亭。 哦，雨杯亭。 对了。 好个必的所在， 好不是、 哎、 然后又来一上林的树上 又来了一个少年的书生。 对了， 你找他就该打不了出去呀。 哟，哥哥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 怎么？ 那雨一下一大，叫他上哪儿去呀、啊？ 这，你是的是啊。啊，姐妹，我来问你，这后来呢？ 哥哥啊！ 哎呀！什么评语呀？ 我早的还临诗一首呢。 哦，你还记得吗？ 我还记得呢。 好，你来我听。 一宵风雨震青天，危坐危亭不敢眠，竟欲冲身柳下惠。哥哥，我还得配上一句呢。 哪一句啊？ 天公配合巧姻缘。 Thank you. 下就是一封，将这病人换了出来，就是他爹娘偶得疾病，一次回去将他丢回娘家，以免得我王有道去抽啊。三头牌来在世上不以吃粮，送子母回孟家庄。还是在送你 哥哥，您雇车干嘛呀？ 别那样，木匠此时该以力气折台，惹起这场是非来了，将你做女儿家的当讲则讲，不当讲不要胡言乱语。从今以后你要前世少管，还是我的好妹子了啊。 哟，我要知道您这个脾气，我也不敢告诉您呢。 哎，事已至此不要说了，快快将病端正好了，哎，就快人免。 Thank you. 得意，方才出堂回来，遇见你家小子得路慌慌张张，引到员外安人为你不辞而归，他二老吵闹一场，身染重病，你快快地回去劝家的才是啊。 德禄今在何处？ 德禄哦，我叫他回去劝家去了，有名堂口苦来吃粮，送你回蒙大庄，快快回去安慰他二老才是啊。 哎呀爹娘， 哎，这是哪里说的？ 什么的？ 哎，我们是暴露的。 来。 咱不提防皮夫人呐、 王有道王大老爷。 什么？ 王有道王大老爷。 哦，什么王有道他重量吗？ 啊，重量 就是你老爷。 哎，老爷老爷， 进来进来， 有点神有点神。 好，老爷老爷老爷， 请 进来。 是， 我有保单的。 有保单， 老爷请看。捷报贵府王大老爷引诱到奉旨会试家臣库，其中的耳鬓尽是西宝脸的圆。哎呀，我中了，我中了。 来，您乐什么呀？ 我中了啊。 您中了，哎，我这差点中啊。 谁说不是呢？ 哎，曹大喜钱 来吧， 还了曹大喜钱。 哎呀，妻子今日不便，改以多餐就是。 是是，先完了。 老爷，你看见没有？王老薪水还没下来呢。 是啊， 咱们先走吧。 先走吧， 正事儿，三里方村的 改日讨前文， 走吧。 老爷贤内提到大地也是变了，老爷世代寒酸苦，长天不怒不知人。 Thank you.

王列万千骑，金雕素月，宝服不凡，将来俱是开国之器。 门神刘神春， 明天明天真有何心思？ 哎， 对我言之， 这名老师门神家业寒素，德不采用，孟老师三道之恩，问及应处，门神自那并无因子， 时不将来，前妻之卷不佳，其罗卷之中亦有三次，人存的愚慢，前妻若无禁止，也能感动神鬼难得乎？你我几位师生，何妨自言无因，一时我之疑呀！ 是啊，何妨自言啊！启禀老师，门神自幼遵奉太上感应天，凡我因为少不善小大便，日常之片臣妻的毒，门神亲自重处，忽然大意金盆，无处躲避，只得在于背亭一应。不想见有一夫人在内，你若退庭，怎奈一事也大，万般无奈，只得在亭外廊下站立，后至雨过天晴方走。二人随共一交，其实未交一言，不知此事何为阴之兆。 俺是不亲，因此我答，结起真乃君子也。 好事夸奖了。听闻宁中你也曾在预备厅避过雨吗？ 你在预备厅避过雨来呀、啊？避过雨来。 听闻年中那厅内可先有一夫人在内呀、 啊？不错， 先有一夫人在内嘛。 有个夫人在内。 不错不错。 年中，你可曾问过他的名姓呐、 啊？ 方才对老师言过，一夜并未交见，我也能晓得他的姓氏啊。 哦，如此说来，年兄与那夫人未曾交见。 未曾交见， 实为交言呐， 实为交言呐。 好、啊，哎呀，年兄啊，哎呀，老师啊。那弟弟夫人不是外人吧？ 他是哪个？ 他是门神的 什么？ 什么啊？ 父亲。 哦， 原来是林振。 原来就是年少。 请看，请看，请看， 是金哪？是金。 哎呀，林兄啊！来门神回的家去，请小妹一点支持，我已莫须有三次门神今天他 怎么样啊？ 休气了。 哎呀，你真的气好了 啊。 着他，待会儿他来的时候，我拿话得损损他。嗯，给我们姑娘出这口气，对，我就是这主意。有的说着说着，他来了啊。 回来了，可是回来了。 这回您可别再把它给修回去了啊。 好、哦、是 那我说错了 还没有拼音 哎是啊有请啊 伺候你家小子。 对了， 不用你呀。 哎，不用我，我这待会儿又怕什么的？ 啊？哎，怎么？ 啊？ 外面有人唤你。 谁叫我呢？ 你去哪？ 啊，在哪儿呢？没人。 我俩出去。 呀呵，有的把我推出来了，推出来我也不走啊，我在这里听会儿是怎么回事儿。 不是，就是凡人的不是。No， 是这样。哎呀！啊，娘子啊，今天听说王有道的不是。No， 是这样。哎呀！啊，娘子啊 ，No， 我是这样。跪下去啊！ 朱老爷，给您块面子啊！ 啊！哎，我掉下来！ 哎呀，岂有此理！娘子啊，不是这样跪下来啊！ 王玉华，好命苦！ 哎，据什么网友到医院不好啊？

我身上的风啊。 爷爷守着天风。 再请听尚长荣演唱的《平江晨曦》。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《两代人》。 结婚走亲。